目最多背后，吹开半云洗清半旧，齐要串呢一斗。好小子，有泪也不要流，把悲哀接在破衣血袖，赶走痛流，赶走恶寇，誓要猛挥铁拳头。能否不出手，还是要人多久？能否再等候？今晚受何生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电视连续剧《霍东阁》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《霍东阁》，由导演徐晓明演唱。而之前的两部曲呢，分别是《陈真》还有《大侠霍元甲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8年春晚当中的歌曲，来自包娜娜翻唱文章的著名的歌《365里路》。 365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冬，365里路呀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包美胜演唱的《兰花草》，收录在他1979年发行的专辑《长空下的独白》当中。这首歌的作词呢，或者说这首歌是根据一首诗节选改编而成，而这首诗的原作呢，就是大文学家胡适。继续接下来是一首翻唱歌，这是来自高明骏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翻唱的是李克勤粤语的歌曲《深深深》，高明骏演绎的普通话的版本的名字叫做《话说从头》。 学不会放手就不会快乐，懂不懂？写下你昨日哀愁，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，可以笑着骂我，或是什么都别说。也许哭过笑过，只有自己懂。我想没有承诺，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。下你昨日哀愁，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，爱自己更多，找一个理由够不够。你可以笑着骂我，或是什么都别说。也许哭过笑过，只有自己懂。我想没有承诺，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。 高明骏的《话说从头》之后，接下来是一首粤语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叶倩文演唱的《焚心以火》，这是当年巩俐和张艺谋主演的电影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的主题歌。

一直问你，为什么你是公，我是敌？可你总是那样严厉，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？在风雨中看见你，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？可我要和你站在一起，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。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，再难的路也要在一起，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。我有你这个我也为你遮风挡住雨，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尽，手足的情兄弟的心。见你，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？哥，我要和你站在一起，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，再难的路也要在一起，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。我有你这哥哥在心里，我也为遮风挡住雨，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尽，手足的情兄弟的心。 这情真意切的歌声来自常石磊，叫做哥哥，收录在他2010年的专辑自己当中。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选择了一个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，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常回家看看，这首歌是来自张江还有姚贝娜合唱的回家。在歌曲当中唱到，回家的路怎么那么长，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常回家看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一见如三秋，我说两小梦，阳光拉长夜的影子，谁家门口 悬在母亲的腿上，一起说着童年的岁月， 也许打湿了儿的脸庞。 回家，回家，回家的路怎么那么长？